直都在。

欲望在扩散，关注上传下载，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一秒一个点击浏览，一个胡说，请你点水之间错， 我很抱歉的。

化在一起，融化在云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心情敏感。感谢地吸引你，让我懂了你。漂亮的人我迷惑了，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动了，可爱女人；聪明的人我感动了，可爱女人；坏坏的人我疯狂了，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迷惑了，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动了，可爱女人；聪明的人我感动了，可爱女人；坏坏的人我疯狂了，可爱女人。世界这样大， 竟然没有

道吗？你真的有一种神秘力量，就算口袋只剩铜板，一看见你我就变成过往。是你出现才把梦想打开了开关，你的笑让我生命运转，全速前往那个叫做幸福的地方。哦，爱你正好一切是自然而然，不需要费心再走伪装，简单的事情我最喜欢，可以不必承诺，反而更有安全感。哦，爱你正好陪着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原来我们要的想的竟然刚好一样，感谢天让你靠在我胸膛，闻着你的发香，人生就没遗憾。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欢迎光临我们的早起联盟，微博搜索经典969龙夜，龙马精神的龙眼的夜，找到我，让我看到你。 早晨阳光灿烂，找到了我的肩膀，窗外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早晨阳光灿烂，照亮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我穿过城市里热闹的人心， 拍张艺谋的一个电影，一个人分饰两角，为了符合戏里面角色的要求呢，在短时间内疯狂减肉，孙俪娘娘都大呼心疼。不过话说回来，很多人都很羡慕她可以说瘦就瘦，对不对？现在就开始制定一个今天健身的计划好了。 觉得我帅，一定认为我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微博问答呢，近来宣布向苹果缴纳收入分成，未来呢，微博问答的微观收入呢，将会有三成分给苹果平台。网友表示说，我很期待苹果对微信转账、微信红包这一类功能收手续费，这样我就有理由不买苹果吧了。不过这个网友你不要淘气了，内容付费有利于我们高效筛选信息，而且内容付费呢正在渐渐的成为主流，属于知识分子的时代终于来了，知识就是财富嘛。 当我看见昨天破损的在意盔甲和你的表情，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外来的袭击器降临公主园区，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面对我也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像是攻击，自卑的心理自恋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喜欢语，莫名其妙的喜欢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喜欢语，莫名其妙的喜欢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闺蜜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洋辣子吗？洋辣子是绿色植物的主要害虫之一，因为肉虫呢含有高蛋白质，成为了重口味的美食。哎，最常见的就是带壳盐爆，据说味道呢跟那个高黄蟹黄一样好吃。因为现在很少能找到没有孵化出来的洋辣子，

有一个37岁的美国妇女呢晒图说，她不到5年的时间里面减掉了将近300磅的体重，但是减肥之后呢，她还是一个梨形的身材，只是变成小号的梨形而已。坦普尔大学肥胖研究和教育中心说，我们总幻想局部减肥，其实不可能的，脂肪只能够全身成比例的缩减，身材也是在原型的基础上变瘦。那对很多人来说，是基因或是激素水平决定了我们的身材，所以减肥的人要明白，体重是可以减轻的，体型是不可以改变的。 牙都落了剩下，我对着残忍真说话，在地牵挂。 晚风只叫着爱沙浪，对体质无暇。我跟着人在闭上爱，舍得放不下。 这风景如画，院子里花洒，等最美的晚霞，等故事长大。用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曾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大声说为你而沙哑。 用手中流沙轻描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中华。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因为我爱你呀。成瓶装傻，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管它大风沙，大风沙，我一样得到你爱。管它风怎么刮，管雨又怎么下，回头望去原来你潇洒，我才不属于这句偶尔闪着泪光为你我别 这风景如画。

赏最美和睦，驰骋那拉提草原玩转，赛里木湖，跟九六九一起驾享自由人生。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I'm writing you letters, tearing your picture, saying goodbye. And I'm blowing up candles, trying to handle tonight in La La Land. 是勇敢者的游戏。近来韩庚呢参加超跑比赛呢发生了小小意外，好在韩庚工作室后来也发声明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提醒各位爱玩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哦。 海风天皮敲沉冥想轻歌呼啸，一种信息简单悠然发烧，单车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 泪一直遮蔽双眼， 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照亮我的胸膛，每个明天都有希望，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快乐其实很简单，牵手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跃，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

声交汇， 一声交汇， 再也舍不得离开。 She's the one, she's the one, 一种触电感觉。 She's the one, she's the one, 她就是今生的爱， 感情线两袖相连， 连成一线。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